音乐会《鲜花盛开的四月之春》4月8号在美国纽约梅津音乐堂剧院举行，由我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机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、俄罗斯、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驻联合国外交官及其家属、纽约和芝加哥地区的旅美同胞观看。音乐会由娱乐交响乐团团长、旅美同胞李俊武指挥，由管弦乐领袖来到了哨所，我永远是祖国的儿女、骏马姑娘等我国音乐和外国音乐搬上了舞台。